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灵作家张德芬。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书是《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我最新出版的新书。其中有几个片段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如果找不到依靠，请你一定学会和孤独好好相处。人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很多人都想探究的问题。其实，任何诚实勇敢地去检视人生的人都会发现，人生的尽头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我们终将要老去、死去，花了一辈子去争取和建构的东西，最终一样都带不走。很多抑郁的人看到了这个真相，但他们没有勇气寻求更有智慧的人协助，而是卡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于是选择不再继续玩下去。但这不是勇者的人生。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命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然而，生活值得我们热爱吗？其实，大多数人的生活是非常受限的，受限于亲情、爱情、孩子、金钱、时间、面子、体力，几乎找不到一个生活没有压力或是烦恼的人。有钱人，他有钱也很苦，富人有钱也苦，穷人没钱也苦，有孩子也有烦恼，没孩子也烦恼，有伴侣会有烦恼，没伴侣也很苦恼。总之，人生的不如意仿佛永无休止。也有人说，我们要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但是如何活呢？在人生的每一步路上，如果孤独感出现了，你能不能跟他好好在一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车多，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新 青年耳边白天晚上 接 嘴巴里。哎，小柱，今天我看到那件事情跟你还真是伪装的相似。 什么呀？ 哼，你还记不记得他妈把营养柱关在屋里让他好好的学习？ 嗯， 他出去玩去了。 那说明这没关注啊。 没关注，为了掩耳目，营养柱呢找来了自己的这个帽子、秋衣， 不是 秋裤。 你说这不配套，帽子跟外衣配套，帽子不跟秋衣秋裤配人套？想不明白了吧？ 因为他头一天晚上没有回家，他想给他妈制造一个他在家睡觉的假象。对， 他妈头天晚上都不知道。 那他妈一开他屋的门一看，哦，睡了已经。 那太简单了，弄被窝里边蒙一枕头。 对对对，他就是帽子里面裹篮球。 还跟我这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告诉对对对。我说没有你盖枕头，他告诉帽子里裹一篮球。 他这是 他 小小孩 篮球连套一帽子嘛，就是 连头带身子都给你瞧清楚了。 他妈也就是眼神差点，但凡是谁一开都能知道这是个篮球，但他妈就是没发现。然后呢，这个秋衣秋裤套着这里边的什么毛巾， 秋衣套着毛巾穿不起来啊， 还有棉袄呢。 要那毛巾更不重要了， 那要秋衣干嘛用啊？ 就嫌你穿的暖和，你那个棉衣是敞着环的，露出里边的秋衣。 秋衣里边带着毛巾，那甭问了，毛巾是当脖子用的。 不，毛巾是防止里边湿的，把干用。 其实小猪夜不归宿， 他妈也太懒了。哎，他妈就没喊过他名字吗？ 让他好好睡吧。第二天早晨十点多一开门，没动静，哎，睡挺香，别扰着孩子。没准下午就好好学习了。 看着睁眼就变了是吧？ 早点放孩子旁边那个茶几上就行了，别动静太大，孩子睡着呢。 大家预不预备早点两说是吧？ 下午就好好学习了。 早点等到下午啊。 下午了还没醒。 嘿， 还没醒。 你把午饭呀、啊、放在茶几上， 两顿没吃了。 晚上就好好学习了啊。 那到晚上怎么办呢？ 到晚上发现了。 我问你小孩，这我妈看见我伪装在床上睡觉，那这一天都没看到晚上才看， 确实纳闷，人没缓醒过来一天了。 小柱怎么骗篮球了？ 被他妈亲自摸了摸是吧？ 老两口一商量，不是小柱， 报警吧。 正在打110，110的我就剩零了。你进来了，爸爸，我学习去了。你爸你妈顿时很开心，好孩子好孩子。 哎呦，这么好骗吧？都不问问，这上哪儿学习去啊？这是 图书馆。小柱那瞎话还来得不快，小柱后来给人当过一阵保安。 那就是因为没好好学习， 他表哥临时让他帮着干活。小柱的狡猾呀，当保安你老得溜达，你得站着呀。 嗯， 他累了，我能不能伪装啊？找了个雨衣。 不应该找一个篮球吗？ 先找一个雨衣。 睡觉的时候才用篮球呢。 对呀、啊、你现在站着呢，你保安你不是得站着吗？ 啊， 或者说在那岗亭里，你不得意思意思吗？ 那咱意思意思。 小柱找一雨衣，找一毛巾。 他老爸不要找毛巾， 把这雨衣得撑起来呀。 雨衣撑起来靠毛巾的。 找一竹竿，找一毛巾团在竹竿上面当脑袋。 那篮球不用了， 把这雨衣一披，变成一个假保安，放在值班室里。 哎，他是不是在农村地里干的？ 稻草人的原理。 嗯， 他保这地儿啊是一个小区。 还保这地儿，他保谁保他呀？ 我这名字，假保安。告诉你， 你不叫英小柱，怎么改贾宝安了？ 这跟贾宝玉差不了多少。 业主们经常有些要询问保安的事儿哈、啊。 有事儿不找物业，找保安。 有那么几个业主吧，特别爱问问题。 保安管用吧？ 看那个，那也说不准，有的事儿就是保安管的事儿啊。走到这个值班室里面了，嗯，有个保安，哎，有保安就好办了。我就是来问问题的，考考他。 考保安，半夜不睡觉考保安。 我们这个社区啊，这个学习的气氛还是比较浓郁的。 哎， 我请问你， 小区内曾多次连续出现业主电瓶车被盗被砸事件，你有什么看法？ 半夜来谈看法，也不找警察， 也不说话，关键是，业主有点急，怎么了？ 业主愣没看出来，这半天站对面没看出来。 夜色浓厚啊。 瞎问。 当然可能一来二去的就发现这是个假保安了。完了以后。 还得一来二去。 这个对于这种高品质打引号的服务，这业主很生气啊。怎么的？人呢？我们交没交物业费？ 谁知道？ 你就这么对待我啊？ 很难说。就一杆儿一毛巾，他能训半天。 物业来了以后，大家就反映说这怎么假的呀？人呢？一查就是丁小柱表兄弟的事儿。 这倒把他查出来了。 反正罚款2000。 嚯，倒不少罚。 责令丁小柱表哥在全县的物业工作会议上。 还是个县里啊？ 全县检查。丁小柱去的地儿也够远的。这我没怨你吧，丁小柱。是你表哥在江苏犯的事儿吧？ 别打听啊！ 用假人保安值班，被业主拆穿，上传网络引起喧哗。你表哥是不是批评你来的？ 批评我来着， 说你搭的太随意了，一点工匠精神都没有。 还工匠精神？他胡一真人是吧？ 那更吓人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胜利驾车学校，那个师傅您好，我学车。 哦，报名了？ 报了，交了6000块钱。 哦，交规学了？ 学了呢。 哦，考试过了 没有？ 交规都没过？ 第一次没过，第二次过了。 哦，那可能是太紧张了，我看你现在挺紧张的。放松，要说啊，小姑娘都比较聪明，动手能力都强，你在我这儿学啊，只要你踏踏实实学，往后保证你科科一次过关。也什么？你说？ 有吃有喝。 有吃有喝呀、啊？那去找你家长去啊！来，好好学车，上车来。我是这驾校最有耐心的老师了。 我是最喜欢摸车的同学。 好，来，请坐。门可得轻轻的关，是不是？你这么使劲，这门以后都朝里开了。好，坐好，先系安全带。 哎呀。 怎么落着了？ 没有，老师、我一坐在这里面，肾上腺素就提升，非常的冲动。 好，别冲了啊！别再冲了啊！你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是不是？ 老师，您都50多了吧？ 快退休了，来，请坐，请坐，请坐。 这不是到您家喝茶？请坐，请坐吧。 你看你现在这个紧张的状 态。您也坐。 哎，我一直就坐着呢啊！拿车钥匙。 这儿。 哎呀，突击训练，是不是？抓紧时间、来，先交钱。 哎，我上车。啊，我交了。 你这是突击训练，1个小时，你这不又延续了吗？交钱。 哦，您说没过一次，每次都得交钱。 对呀。 那给您。 插进钥匙孔。 好的。 放松，不要着急啊！踩刹车，踩离合。你这个动作呀要完成啊，不要模拟配音好不好？ 我没有。 你是不是在家练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没有，老师。 现在踩住刹车，踩住离合，挂一档。你练过快板吗？ 我没有。 踩住了刹车，踩住了离合，别抬脚，两脚都别抬，死死的踩住。好，挂一档。你能不能把嘴上的声音停掉？ 老师，我真的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好，轻抬刹车，缓抬离合。你干嘛呢？ 我就在抬着点东西。 车都灭了，抬什么抬啊？踩刹车，踩离合，摘档，熄火。好，插钥匙，点火，踩刹车，踩离合。好，点火，挂一档。慢点， 拐弯吗？ 直行，别着急。 前面有坑，前面有坑，有坑。 行了，这个科目二要学习的技术你都掌握了，这回应该是一次就能通过，你有信心吗？ 有，老师，经过您的这个今天下午的调理，我觉得 今天下午的调理 身体好多了。 干嘛？你拿我当大夫了？ 老师，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 第二次课程，老师。 哎，怎么还是你学科目一啊？该学科目二了。 我没有考过。 有。 我又得交600块钱的补考费了。 哎。不是钱的问题，你可能就是紧张，过度紧张了，好吧？你现在换车，换那个车了，你知道吗？不是我交的啊，哎， 我换了 啊，对了， 老师，师傅，师傅好， 你好，同学，那个交规考过了吗？ 嗯，过了。 哦，上我这儿上车呀？ 嗯， 啊好， 明天我就考科目二，您再给我稍微是不是？ 没问题，没问题。你千万不要紧张，因为在我这儿啊，学习一定要放松。来，上车，好，走，拧钥匙，走。你看，你这不是还是很不错的吗？看来你还是有基础的、 嗯、 啊。 老师，我学过。 是是是，哎，咱们往前走，哎，别着急。 老师，是拐弯吗？ 哎，拐，这别拐弯，直行啊。 直行，老师，那前面有个坡，咱们是上还是绕？ 这地方你比我熟啊。是。 老师，我 去 练过好几回了。 哦，你练过好几回了。哦，我是新教练。 老师，那你可能不太了解这边。 啊，那前面能走吗？ 能走。 啊，那我跟着你，那咱们走，走 啊。对对对。 你不要紧张，你千万不要紧张。 嗯，您新教练，您也别紧张。 哎呀，我没事，我没事，我擦擦汗去。 你们新教练是不是比他们那个老一点的稍微少挣120块钱？ 我大汗，我也是刚来，因为对这地形不太熟悉。 宿舍是在那马路对面那块吧？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四个人一块儿呗。 你现在应该是住在把边那个6号楼那块吧？ 啊，要搬要搬啊！先歇会儿怎么样？ 你没有您，我哪敢练呀？这个 我看你稍微的有点紧张，你知道吧？ 今天明天我要考试了，老师。 啊，又要考试了？ 还是那个王警官考我？ 行，您看我这个态度还行吧？ 嗯，还挺好的。 还可以，我一般教学生，我还是觉得还挺好。我先擦擦汗啊。 干嘛呢？不上车？转悠什么呢？ 没有，我都没考过。 没考过，那不就是笨吗？ 您别这么说，我都交了多少钱了，您知道吗？ 那你自己不长记性？ 我都考了多少日？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别给我解释，别给我解释，上车。踩刹车，踩离合。插钥匙，快点，快走！到点，到点，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那明天我考试，你有什么交代我的吗？ 别提是我学生。 警察叔叔，您看行吗？可以吗？ 你有哮喘啊？ 没有，我紧张。 哦，没事没事，等着领驾照吧。 啊！ 怎么了？ 我挂了，来，我谢谢您，我谢谢您。 来，下一个考生。哎，怎么了？是哪个教练欺负你了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哭啊？ 我练十六分钟，大师，我才十年了，就上了，说叫师傅残渣。 他 什么？你师娘什么十五残渣？ 这同学你不知道吧？他呀，他说他呀，这两年考了十多次，花了好多钱，都没拿着驾照。知道为什么我跟他那么熟吗？ 啊，你跟他是同学？ 不是，我妈呀，跟他是同一批学习的。 嚯！ 刚刚这事儿啊，您说有没有这么极端的？还真有，成都的一姑娘小朱就是驾考大军当中的极端典型。两年的时间报了2次驾校，考了19次科目二，总共花了13000。拿到驾照之后，小朱都痛哭流涕了。她说：“这是喜悦的泪水，也是酸楚的泪水。” 听她这个语气，还有她这个感觉。哎呀，可能喜悦的泪水更多一些吧，真是不容易，往科目二考了19次，这13000花呢，加多少回油啊？哎，对，提这想起来了，小猪以后啊还得好好开车，要不然啊，交的学费还得多。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

不需要去打听你的过去，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明天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星一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翔。 今天呢，我们二李啊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茶是来自哪儿的呢？青城山的绿茶。 对，青城山的绿茶，它的名字叫做绿毛峰。您可能一听毛峰都以为是黄山毛峰，黄山有毛峰，茶也不错。但是按照黄山毛峰的这种制法，把青城山高海拔山上所产的这种鲜的茶青叶，做成也是毛峰的这种形状。但是这种茶青带着一种独特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来自青城山的山涧当中的兰花香气。所以呢，因为它外形像毛峰，所以又得名为绿毛峰，青城绿毛峰。 这样的一个品种呢，是这个市场上非常少见的。另外呢，它所用的茶青是产自这个青城山的这个好地儿嘛， 好茶， 而且呢是高山上 高山绿茶 啊，这平均海拔900米以上的高山绿茶， 对， 再搭上人家这个有烘焙、有杀青、有揉捻的这样一个毛峰的制作 传承的技艺， 这个条索看起来啊卷曲，而且呢特别的， 一看就是那种嫩芽的芽茶，而且里边展开之后还有配一片鲜叶，有芽有叶， 有芽有叶。另外现在正是喝这个绿茶的好时候， 对，现在天气逐渐热了，大家正是喝绿茶的时候，因为这个天热的时候暑气比较重嘛，所以我们喝一点绿茶，绿茶是偏寒凉的，可以把身体的暑热去给你中和一下，然后身体能舒适很多，稍微出点微微出点汗，而且呢这样绿茶当中它的营养呢又在这个大热天的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让我们可以呢一天到晚这个有精神啊，这都是夏天要喝绿茶的好处。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确实是人青城山的绿茶绿毛峰在当地啊，四川当地卖的也是天价的， 3000块钱一斤，真正的好绿毛峰， 真正的好绿毛峰。但是今天来到了北京，人家就是为了一个推广，为了让北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认识青城山这个品牌，认识 我们这儿有一绿毛峰， 认识人家的绿毛峰。我们跟厂家直接合作，跟茶园直接合作， 特价活动， 特价活动599元，您能带走2斤呢。 您没听错，599市场上能买走2两，但是今天您买的是2斤， 二斤的青城山的绿茶绿毛峰。另外，知道咱北京人喜欢喝花茶，还带了这个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嘛，青城山的花毛峰花茶，也是给大家带来了。 同样用绿毛峰的基底，再配上横线的茉莉花，再给大家做成一斤。 对， 这一斤不要钱吗？ 不要钱。 免费送， 免费送 599三斤， 599三斤的青城山的茶叶， 对，2斤绿毛峰，1斤花毛峰，一斤花茶，2斤绿茶，全带走，都是当年的新茶， 都是当年的新茶， 599， 599块钱全带走，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啊，这个绿茶在市场上，您说找到好的，找到这个有香味儿的绿茶，本身这个香味儿就不容易出来。 对，是。 更何况今天咱这香型还变了。 对，绿茶喝的第一就得喝新鲜的，喝新鲜是当年的新茶，这咱保证了。第二呢，您要说的喝的呢，还得是高端的绿茶，它一定会有特殊的那种香气。 对， 除了本身绿茶的茶清香之后，都得有独特的味道。而绿毛峰的不是那种薯香了，也不是那种蜜香，而是它有独特的兰花香、花香。这种香气香型，我相信绝大部分听众没喝过，今儿也是想让咱北京的老少爷们儿，让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尝尝这个鲜味儿，所以才给您2两的价格拿3斤走， 599元，您能带走的是2斤的青城山绿茶绿毛峰，还有1斤的青城山的花毛峰啊，5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市场上难以想象。 打着灯笼您那也找不着 啊。对啊，您说这个买普通的花茶，它也不止这个价格。 是的，是的， 599块钱带走3斤的青城山的茶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在我们这儿您可以放心喝，咱是北京电台， 北京电台， 对吧？咱北京电台，咱自己的购物平台当中，这直接跟青城山茶厂合作，直接绿毛峰送过来。我们说这就给大家推广了，2两的价格，您拿2斤走，不止2斤，还再送1斤花茶，对不对？ 对，而且加赠的这1斤的这个青城山的花毛峰，不跟您要钱， 免费送， 免费送599块钱，3斤的青城山的绿毛峰加花毛峰，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 10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小营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午后南风较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本市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7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湿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少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想要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和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还是我王大磊， 小品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来街酒吧里，小周大磊，啊，真的是又见面了。 哎，咱这一天打上午就在一块儿，为什么下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别脱鞋行吗？ 什么？ 我说你们在这趴着也行，倒着也行，别脱鞋行吗？夏天到了，您那脚爱穿球鞋。 夏天到了， 球鞋也不买那好球鞋。 夏天到应该别穿鞋，不是别脱鞋。你这个过反了。 夏天你光脚出去玩？ 光脚？ 光脚主持节目？ 光脚可不成。虽然说光脚不怕穿鞋的，你知道吧？ 哎，光脚主持节目，这种节目应该是 沙滩节目。 对， 有点想说现在这种鞋呢，倒是很流行，不知道除味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现在鞋除味应该都还不错吧？ 哎呦， 因为很少见卖鞋垫的了。 哎呦，您可不知道，有些位啊，鞋是不错，那脚可实在不敢恭维。 你们就说说，在什么场合里面你们最怕人家脱鞋？ 密闭的场合吧， 比如说教室、电影院、吸烟室，是不是有脱鞋的不好？ 那还能折折？ 吸烟室还真没有什么脱鞋的人。 你比如说、啊， 这都紧作呢。 在密闭的那个什么车厢里， 化妆间， 王大磊在电视台主持节目，他得换衣服啊，他不能像平时这样穿的这么好吧？他得主持节目时候得穿的更好一些，是不是？ 哎，这还差不多。 哎呦，那很好的制服裤子，很好的制服， 不是这年头我很少听"制服裤子"这词儿了， 就是铁达尼的， 还穿还沉下去。 不是， 那是什么华达尼？ 对， 外毛华达尼， 里弗尼千层底儿的上衣， 里弗尼的上衣，我把鞋穿身上了。 那个不倒绒的裤子，造革的皮凉鞋，就是他那个皮凉鞋吧？ 都皮凉鞋，脱不脱无所谓嘛。 他那个人造革的皮凉鞋叫皮凉鞋，就上面扎了仨眼儿，你知道吧？王大磊那小肉脚充满了那双鞋的任何一个部分。 到化妆间里边，肆无忌惮的一脱鞋。人家嘉宾正在努着嘴化妆呢， 那是正画眼线呢，啪，您把鞋一脱。女嘉宾呢，当时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吧，有防备，那化妆师可没防备，拿着笔正儿画眼睛呢，结果您这鞋一脱，这味儿一来， 突然手一抖， 头 这么突然的， 眼线画竖着了。 那边吹头发的也是，这化妆师倒有准备，嘉宾没准备啊。 说这吹风机里吹出的都什么风啊，要跟化妆师理论，吹风机吹出这风啊，噎得慌啊。 张不开嘴，辣的眼泪都下来了。 还有几个嘉宾有防备，哎，实习生没防备啊。 嘉宾老师，我跟您对稿，想说对稿， 这稿子都到嗓子眼了。 哎呦， 稿没出来，早点出来了， 真往上顶了。 所以说，密闭空间尽量不要脱鞋。 哎呦，说了那么半天，导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真的真的， 还没说完呢。这不是咱们院里那特别帅的那小郑？ 说吧，小郑怎么着的？ 小郑好啊。小郑老出差，业务多 不好，老出差就是好。哎，这是你要倒退30年说这话，还值得羡慕。 对，现在老出差不着家那叫好啊。 我说小郑啊，那天呢，他碰到一个旅客脱鞋睡觉。 哎呦，在哪儿啊？ 机场 候机楼啊， 候机室。 那可有点过分了。 当时呢，想管，后看呢，周围的群众都很冷漠，都不管。那你说我 也别管了， 管吧。小郑啊，人特别好，长得又帅。但是呢，脾气稍微有点大， 这跟管不管拖鞋没关系。 脾气有点急啊，可是帅啊，脾气啊。 那位已经睡着了，看不见。 急了，最后呢，他一愤怒呢，就把这个倒睡觉这位的鞋扔进垃圾桶了。 啊，那脚还臭吗？ 但是扔的那个瞬间，那个动作帅。 后来那位光脚那位怎么着了？ 光脚他不睡觉呢吗？他不知道，就已经扔了。小郑还给拍了视频。 那这然后呢？我想知道结果呢。 后来小郑呢，在视频之前还发言了。他甩了一下头发，甩了一下就帅了，说了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着，谴责了不文明的行为，情绪稍微有点激动，但是也是很帅的。 除了帅，你还记住别的了吗？ 你想知道什么呀？ 我想知道光脚那位， 光脚睡着呢， 还睡不醒了， 给撞晕了。 不是，他睡他的呀， 他到机场去，他不 呀， 是。那他到机场去，横他不是说在那住宿吧，早晚得有他醒上飞机的时候啊，上飞机的时候觉得脚凉了， 就是没鞋。你是说他发现了以后怎么办？ 对啊， 没说。小郑那个帅帅的视频里没有演这段。 哎呦呵，这是不顾后果呀。 这有什么呀，你还替着那个拖鞋的说话呀？ 我不是替那拖鞋的说话，我就是说这事儿已经办得有点太鲁莽了。 这有什么鲁莽的，要我也怎么干，凭什么一人拖鞋拖袜子训大家啊？下回谁在我酒吧里边脱鞋扔 扔什么？先说是扔鞋还是扔人？ 要是不服我也脱鞋 扔自己的。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街家属院。孩子，小东就要高考了，哎呀，真烦！ 孩子高考你烦什么？ 不是啊，我 你在那叨叨什么呢？你那儿也不做饭去？ 我着急，为孩子，咱小东学习成绩又一般般，你说这回要考不上的话， 你看他最近多用心复习呀、啊，成绩一直在往上。你听听，你听听， 这是用心复习呢，这是用心。 这是对门老赵他们家儿子考体校是锻炼的。 咱们家孩子呢？ 他在学校，你啊？ 哎。 声比他们那边还高， 这是砸着饺子吧？ 哎，孩子倒是挺使劲儿，就是脑子也不错，其实就是这个脾气， 脾气 急躁像你。 哎呦， 最关键的还是心性。 嗯，像他姥爷似的。哎呀，我就想起当初来了。 嗯。 孩子起名字呀，一定要说慎重慎重。 后来算一下，五行缺金、缺土、缺水。 你就说咱孩子五行缺五行不就完了吗？ 你好不容易，你说叫这个叫张东，你给起的还东西的东，你看他要叫张坡呢，不就土了吗？ 对，以后咱们孩子就叫张东坡，怎么样？ 高考现在临时不能换名字，以后再说吧。哎呀，我得看看孩子的一个运程如何。高考的日期先输进去，孩子的生日，哎呦，阴历的，还有名字啊，咱们瞧瞧、啊。 孩子几点生的？记得住吗？ 当然记得住了。 嗯， 7:30。 这是记得住还问我啊？ 别捣乱，别捣乱，我算着呢。哟，这是，我瞅瞅啊。 你快说，快说，说的什么？ 四柱行河生来差，50年前药师家。正好弹琴弦断了，孤雁失群走天涯。 好啊， 好什么呀？好， 孩子走天涯呀、啊，这辈子哎，行走江湖啊。 你听了前半句了吗？孤雁失群， 就说咱们孩子这命不是最好的。 叫什么叫不是最好的？基本就是最差的。哎，可怎么办呢？哎呦，这有一个破解的， 不过要往里面大概打上50块钱，当家的。 我跟你说，这个钱该花就得花，改变孩子的命运，人家有破解的方法，咱孩子都快走单了。 快给钱吧，给钱吧。 嘿，我说你比那个网站要钱还着急呢。 快拿50，拿50。 给。不，这等会儿，你找我要50块钱，你怎么塞电脑里边让他收着啊？你真拿我当糊涂虫了？你不就讹我50块钱零花钱吗？给你100。 啊，打款。哎，10块，行。 你这手续费收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别闹，快点，孩子是上学的事儿呢，你看这是起哄。好了，改运了啊！若愿此人转华运，进考场前跨右脚。 啊，就这么简单就能破了吧？ 孩子， 啊， 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咱们家需要我干什么吗？ 迈右脚 打谁？ 进考场一定迈右脚进啊！如果迈左脚，别说你爸打断你。 打狗腿。 这是为你好啊。 打断我腿是为我好啊，我怎么就看不透？ 迈右脚不就好了吗？ 哎呦，行，我迈右脚。我干嘛要迈右脚？ 记住了，左脚留着走道，把右脚先迈了。 两条腿一个都不给我留啊。 进考场前。 好，开校门了，同学们往里走啊！别急。 右左左右左左。 进校门了。 拿出身份证啊！拿出身份证啊！ 要左右，哎，别急！ 哎呦！同学怎么踩着你了？ 哎呀，我左腿没了。 踩一下鞋，左腿就没了。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家住在重庆市江北的高考生小东正在为高考的事情烦恼，烦的不是成绩，而是他妈妈最近迷上了网络上的各类算命网站，几乎每天都要带他去求高考运程。说起他妈妈这段时间的举动，小东都有些哭笑不得了。他妈妈呀，在这个网站上输入小东的生辰八字，然后呢查了一下考试运程，发现进考场之前必须右脚先跨进考场，出考场呢要左脚先迈出去。但是面对小东的质疑，这位妈妈不以为然，结果又不想外面那些个算命先生来讨钱。 对此，高级心理咨询师认为，从心理学上分析，黄女士这样的举动属于自我调整心态的方式之一，只是一个缓解自己紧张心理的方式。考生及考生家长面对升学、考试等多方面的压力，存在心理焦虑、紧张、不安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正确的疏导加以化解，他们就会选择算命、拜神等旁门左道来排遣情绪。 要有车，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你们军训的时候打过军体拳吗？ 当然，我还记得几个特经典的动作。 您比如 交错侧踹、弹裆顶肘。 你们跳怎么跟我们跳的一样啊？ 跳的皮筋儿啊，我们这是练的军体拳。 那就是说呀，这个姿势啊差不多。 军体拳不分男女。 哎，你记得有一个这动作吗？花哈嘿。 花哈嘿，这是个方言吧？翻译成那个普通话是什么招？ 呼呼哈嘿。 不是就这几招吗？花呼嘿。哎，我记得咱们军训的时候男女是分开练的，对吧？ 对啊 对啊。 然后我们这边都是挺狠的练的。 挺狠的。上行嘞。 比如说你们男生在我们前面踢正步啊，我们这边看你和小柱以后乐，我们女生那边乐， 这叫狠呐、啊、这叫就这么狠呐、啊、 教练会骂我们的，罚站你知道吗？罚不吃饭，不许乐，知道吗？可是你们太可乐了。 那就说我们俩跟大家走的步调不齐不就完了吗、 哎、太可笑了，你们俩还挨着走，教官对你们俩也是真没招啊。单独训练，说你们俩走的时候顺便这方向反的，跟照镜子似的，不知道以为你们俩在跳现代舞。 你别造进现代舞， 别编了行不行？ 小花 乐的脑子都缺氧了。 正常人他做不到这一份上，你说让我们这我们真走不出来，你就祸害我们女生那边练吧。 我怎么祸害你们了？ 看你们俩走我们这儿不成队形，还得挨板子。 你们都笑散花了， 难得是你们认真的劲儿。哎呦，越认真呢是越可乐。 你也没见过什么，这 好不拿这事儿开心了啊。 军训之后甭管是女子防身术是军体拳，起码得会两招吧。 嗯， 14招吗？不是，那就会两招。 那十二招都忘了。 哎呦，你还能记得是四招呢？ 好像是十四招，我还记得是啊。 王大雷呀、啊，打军体拳也顺便别扭。 出左腿，出左拳，出右腿，出右拳， 这不就趴下了吗？ 哎，左半身不动，右半身挺忙活。 从医学角度讲呢，他这种军体拳就叫偏瘫。 俩人不打架，这个。 咱倒不错，咱跟小花在一起是一世界名著《傲慢与偏见》。 哎呀，我们要多大的意志力克服自己的这种欢笑啊！你 其实不看就行了，这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扭头就解决了。 想到了一个成语叫“强颜欢笑”， 这还是强颜呢？我就听见欢笑了。 压抑这个欢笑是多么难啊！对了，还没说正事儿呢。 你还有正事儿啊？ 但是没想到军体拳却救了你们两个人。你们光荣的事迹已经在咱们胡同传开了， 我们带点光荣了， 是这么回事， 纷纷表示向你们学习， 对， 以你们为榜样。 我听着别扭， 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还是死了。 前些日子不有一人抢手机吗？王大雷使用他学的娴熟而且超凡脱俗的这个军体拳，哎，置这个窃贼于死地， 打死了。 大家防备您是迈左腿，肯定出右胳膊呀。怎么也没想到您迈左腿时候出的左胳膊，他是本能的往这么一闪身，往前迎您这一拳，当一下 被腿踹上了，还是弹当钉肘好使。 这个窃贼呢，挨了这一顿揍吧，这窃贼好不容易适应了王大雷迈左腿出左拳，紧一边来，硬要冲上来了啊， 是出右腿啊，出右拳。 人家窃贼心说没料到啊， 而且本以为往前打，他往后踢， 我踹我自己是吧。 窃贼这个不适应啊， 小偷当时坐地上，我不玩了， 做游戏呢， 不带你们这样的， 还花叉着来， 不玩了，给我一人打。 对，小偷说我自首行吗？还是叫警察吧，警察都得正常啊。 当时小偷是强颜欢笑的自首了， 自首都这么高兴 啊，我让他们给打了。 手机这也算拿回来了，所以现在呢，咱们小区正在倡导顺边军体拳。 我以为倡导强颜欢笑。 现在王大雷都不叫他王大雷，现在大家都叫他的艺名，叫他王左。 叫你南宫。 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安徽女子小汪公交车上手机被偷，下车之后呢，人家是狂追小偷200米啊。将他抓住以后呢，还与小偷搏斗起来。这小汪呢，年纪轻轻刚军训回来，哎，想起了我这不是刚练了军体拳吗？这个光学不练嘴把式， 他这军体拳也不知道在哪儿学的。 我来两招吧，摆拳、脚踹，刚才说了嘛，叫什么来着？交错、侧踹、弹裆、顶肘。 弹裆没注意，顶肘够狠的。 就这小汪那一肘子呀，就给这贼就肘那儿了。 小偷呢就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哇，这一周给大拘留了。 这个小汪说了， 没想到遇到欺负的时候，我的爆发能量还是可以的啊。 那男的，你让那小汪说几句话行不行？ 警察同志早来呀、 啊、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丁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这个小花啊，小时候写作文，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叫什么呢？叫妈妈只有一个。小花这么写的，昨天放学回家我特别饿，在冰箱里找了一蛋糕，妈妈看见了，让我给她也拿一个，我说妈妈只有一个。 一天上课，王大磊跟同桌下象棋被班主任抓住了，下课之后被叫到办公室，班主任说继续下，我看着你们下。于是王大磊和同桌，哎，也就是那个矮个子的殷小柱，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起来。下到白热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发现身边多一人，原来是副校长。哎，班主任和副校长吵开了，班主任说走这步，副校长说走那步。后来呢，班主任说了，你们走，走，给我让开，这儿没你们事儿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这个校长啊一决高下。赵苏，你坐这儿。 老师问小花，你的作文《我家的狗》怎么跟你哥哥写的一模一样啊？你是不是抄他的呀？小花说了，老师我没抄他的，因为我们家就这一条狗。老师，

no place I'd rather be. Yeah.